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繼續跟進翻咧喺屯門龍富路嘅意外啦。咁較早前咧，龍富路近住龍日村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龍富路嘅來回方向全線仍然係封閉嘅，車輛需要改道行駛，影響到一帶交通擠塞。咁而家龍門路去黃珠路方向咧，近住湖翠路一段車龍排到過咗內河碼頭。咁就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因為有意外，而家來回方向嘅全線仍然係封閉，車輛需要改道行駛嘅。揸車朋友經過請留意翻現場警務人員嘅指示。而家龙门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湖翠路一段咧，车龙排到过咗内河码头。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将军路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中慢线受阻，龙尾去到超顺路。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有道路工程，中慢线封闭，龙尾去到超顺路。咁另外窝打路道有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龙尾喺何文田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在乎你。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啦？ 雇主必须喺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嘅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嘅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才哥讨论区， 嚟到才哥讨论区，梗系有我中坚啦。平时才哥会关心科学科幻嘅知识。其实佢对于时事啊、环保嗰方面咧，都十分之着重 嘅。因为人类而家面对嘅全球暖化危机咧，系一个真正非常严峻同埋迫切嘅，甚至可以话系生死存亡嘅一个危机嚟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星期六下午4:00至6:00，迪神、施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又一个礼拜啦，今个礼拜过得好吗？是咩 ？OK 啊 ，OK 啊 ，OK 啦，而家 OK 晒， 系啊，系啊，咁啊，虽然咧日子咧都系咁样过，不过咧我哋身边总系有好多新鲜嘅嘢、得意嘅嘢咧，希望可以调剂下我哋嘅生活嘅。 喂，有嗱、啊，其实好多人咧都话，即系屋企咧系好多嘢喺入边嘅，例如系咩咧？啲人话你摆嗰啲唔同嘅方位啊、方向啊，都会影响你自己嘅运势噶嘛。有啲人信啊、信嗰啲啊吓。 讲到运势呢样嘢，有排研究喎、 啊。系啦、啊，但系有一样嘢咧，你唔需要研究。但系好影响你噶，就系、是、你屋企张床啊！ 我以为我屋企嗰个人添。 系啦，今日同你劈头第一样嘢就系讲你张床啊。 第五位， 讲得你张床啊，走入你间房啦，系咪？咁啊，去到你间，除非你话唔系我瞓厅噶 ，OK？ 咁讲你张床又讲下你个厅嗰间房。咁但系咧，嗱，即系房咧，每个人咧，即系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入到房，哇，你间房好干净。哇！你间房啊，即系 好乱啊！我间房好乱嘅， 好系啦。 人哋话咁样创意嘅，咁样呢一类人咧嘅创意力系大啲嘅。 嗱，咁我先快讲咧，原来咧即间房咧，佢混乱嘅程度咧，都即系讲到你嘅有少少特征啊。你个人睇下以上嘅你中唔中啦。头一个咧就系讲话有研究就话咧。佢哋都真係认真对待过呢件事嘅，就係搵咗180个嘅成年人呢，分咗两边，然之后就要佢哋去列出一啲嘢啦。咁最后统计出嚟呢，嗰嘅研究报告呢，就係话如果你外表越光鲜呢，你间房应该係特别暖嘅。 啊，唔出奇啊，因为你每一次出街之前呢，你都要好用心咁去襯你嗰件衫。咁、但係时间又有限喎、咁你边度有时间又要整靓间房，又要试完衫之后接返好放返低，然后专再出门口呢？ 係啦，咁样就好浪费人时间嘛，係咪呀？ 係啦，咁所以试完之后咪就咁摆住喺张床度先囉。 好啦。 咁试三件咪劈晒三件喺张床囉。 好啦，但係呢样嘢呢，佢就係研究呢，男仔都会有呢个情况发生，不过女仔係比较多，就係佢哋间房真係太乱啦。但係因为佢哋就为咗搵衫。 是啊，就是为了被心爱的人见到自己靓的那一面。 但是当你夜晚带心爱的人回到家， 一打开门， 哇，你家什么都有的，为什么？ 什么啊，那韩国那些、电视剧成、日都会有的嘛，就是男主角呢准备要入屋之前呢，那都会站在门口等一阵，然后个女仔呢就疯狂地将所有的衣服塞落去一个见不到的位置。 哦、早排有一个的电视节目呢，我都看韩国的电视节目，那他就是讲话个女主持呢就专是去一些单身的男士，亦都系佢一个人自己自住嘅屋企咧去参观啦。哦，好得意嘅，佢哋有啲人嘅屋企嘅摆放咧，个雪柜咧，即系去到个厨房啦，嗰、那个位置 suppose 系厨房嚟噶，但系佢系乜都冇咯，净系一个大雪柜。 吓， 咁就问题咧就 够噶啦， 女主持梗系个吓咁样啦， 唔使煮嘢噶。 佢话唔系啊，因为咧我一早已经咧用一个小小嘅位置准备好晒所有嘢，雪好晒咯。所以佢嘅嘢食喺晒个雪柜，而其他位置好似好干净，其实得个厨房嚟嘅。但系佢收得好干净咯啲嘢。 哇，咁我要参观下喎。 系啊， 即 系 点样个蜗居，但系都可以整到好靓。 哦，韩国嗰个都唔蜗噶啦， 好大嘅， 好大啊，两口子住，三个人住都得。 哦，咁大都仲要，仲、要收埋个厨房。 跟住就即系讲下佢哋屋企嗰啲摆设啊，咁有啲男仔可能真系哇靓靓啡啡啲嘅，但系有啲嘢真系。好干净，好靓，骨子好似示范单位咁啊！ 韩国嘅男孩子咧、我觉得啦吓，比女孩子系都、或者同女孩子一样咁贪靓。身边有个女仔 friend 咧，佢系同男韩国嘅男仔拍个拖嘅。佢话去旅行嘅时候，佢直情会带晒所有嘅护肤品俾个女仔，因为个男仔都会用。系啦，即系提我话啦，系啦，咁啊，继续讲翻你屋企张床啊。 好啦，跟住咧就要讲下话，即系有啲人咧，其实就好识收埋啲嘢嘅。你会发现佢嘅性格咧，好识收埋嘅。佢屋企应该都系乱嘅。 啊，居然系咁？ 因为佢识得喺一个乱当中咧，揾到啲地方收纳啊。即系可能自己有啲琐碎嘅，例如咧，有啲女仔咧就会瞓上格床嘅话咧，或者男仔都好啦，佢瞓上格床咧，通常咧都会有一个罅隙嘅。咁佢就会喺个罅隙咧开始塞佢嗰啲物品啊，可能cream 啊，可能佢哋嘅眼罩啊，可能佢哋嘅少少书籍啊，摆啲书喺嗰度睇啊咁样。咁佢瞓前就有一个地方俾佢搵到啲窿罅罅咧塞啊，塞满晒佢哋嘅日用品。 好似好恐怖喎，好似好污糟咁啊！ 都唔系，都唔系，有好多嘅女仔，我知道佢哋同我细佬妹住嘅话咧，佢哋其实都话佢哋嘅床侧边咧系有条罅仔嘅，佢哋会摆嗰啲面霜啊、搽 cream 啊、瞓前位置搽 cream 嘅，佢哋就会摆嗰度咯。 哦，其实唔系罅嚟噶嘛，有一条小小嘅疤咁样嘅位置，即系佢。 都 即系喺个窿嚟噶， 有啲系罅位噶啦，即系可能上下隔床唔会贴手好实噶嘛，就贴到好实，你总会有少少虚位咧，总之放嗰度啦。 吓， 系啊， 嗰啲通常都系积尘嘅位置， 系啊，或者摄公仔咯， 系啊，话啲公仔其实都真系要得闲拎出嚟洗下，咁、但系冇办法啦，我明白嘅，冇空间嘛。 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是、记忆力超强嘅人咧，通常佢喺屋企可能都乱乱地噶，点解咧？因为佢记得晒自己摆嘅地方。摆过嘅嘢，好啦，另一个就系非常之念旧啊，就系佢屋企乱系咩啊？因为佢乜都唔舍得掉咯，所以断舍离啦。 啊， 系另一个咧就系话佢需要安全感啊。有时有啲人唔系执啊，我呢个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就话佢唔系唔想执床啊，佢而系觉得翻到屋企空荡荡咧，好唔舒服。 系啊， 佢 觉 得 空虚。 你一搭落床嘅时候，有啲拥住你咧，你会觉得成个人好似被包围、被保护。但系当你翻到屋企见到哇！整齐干净咯， 嘅乜都冇嘅。 甚至乎有啲人去旅行嘅时候，系一入到房第一件事系扯开晒啲被先。通常都会摄到好靓噶嘛，佢哋会扯开咗啲被先，养咗 嘅感觉。 系啦，养开咗啲嘢先，啲总之整到个感觉就系好似已经唔系第一日住啦，你会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啦。你屋企唔会，你翻到屋企唔会酒店式咁噶嘛？ 系系系， 系咯。咁所以佢哋就话，即有个咁样嘅感觉就会舒服啲啦，住嘅地方。 安全感呢啲我绝对明白啦。所以咧，我平时搭车嘅时候咧，即除咗喺屋企啦，要营造安全感。 逼啲， 系啦，人哋三格里边咧，左中右，你最中意坐边度？我最中意坐中间，就系、因为夹住嘅感觉。 唔系，左中右我最中意坐侧边。点 解？ 左右都得， 容易落车啊？ 唔系啊，我觉得自己。安全感大啲 吓， 如果我坐中间，我要防嘅防两个人；如果我坐侧边，我防嘅防一边啫。 可能咧，我个人咧嘅防备心比较低啦，我中意人哋夹住嘅感觉，哇，好 warm 啊！ 唔系咯，我完全唔系咁。 第四位， 有时咧。去旅行嘅时候啦，可能你都会大头虾唔记得咗，唔见咗一啲嘢啦，咁啊都冇乜希望，觉得自己揾唔翻噶啦，通常都，因为你离开咗个地方啦嘛。但系咧喺外国咧呢一对嘅姊妹咧超好彩，话说咧有一个摄影师咧，咁佢就行山嘅时候啦，就突然之间喺地下。发现咗一部嘅日本嘅相机，即系日本牌子嘅相机啦，烂晒嘅。咁但系咧，里边张记忆卡系完好无缺嘅，呢个摄影师嚟嘅。咁结果咧，佢里边发现咗好多相咧，相里边嗰啲全部都系女仔啦，女仔意思系个主人系女仔啦。咁、跟住佢点算咧？点样可以揾翻个主人呢？结果咧，佢就将佢放咗上一啲社交嘅平台上边啦。咁希望可以揾翻个主人，因为即系啲相，其实我相信对于影相嗰个人嚟讲，都系即系好有意思啦。咁结果咧，佢上载咗冇几耐之后咧，就系叫都几辗转嘅，系嗰个摄影师嘅朋友又 share 咗佢 post 啦，然后其中一个人即系嗰对妈唔系嗰对姊妹嘅朋友见到个摄影师嗰段片之后咧，佢就揾翻嗰个女仔啦。咁喺12个钟头之内成功揾翻嗰个嘅物主。咁其实都几神奇嘅，因为咧，其实话说嗰个山咧系劲高嘅，佢喺1488英尺上面高空咁跌咗落嚟。首先个相机其实系烂晒嘅，但系张卡冇事。 但系其实过往以前咧都发生过好多类似嘅事件嘅，就例如有个人影相啦，噗噗声跌咗个电相机，浮沉大海。最后咧唔知点样几个月后咧，有个人咧就撑住个小艇之后揾翻个相机，睇到入边嘅时候好珍贵嘅相，就决定揾翻啦。都知道应该呢啲相好珍贵嘅，希望就送翻俾你啦。因为影住个小朋友好多成长嘅片段。 点知咧，原来是一套鬼片嚟嘅。我谂下咧，其实我如果经过见到部相机咧，我真系我估呢一个外国嘅。攝影師都幾大膽嘅，我自己真係唔會執起個相機，仲要攞張 SD 卡出嚟攝入部電腦度睇下咩嚟喎。我覺得好恐怖喎、 唔係喎，我會好好奇咯，究竟我上手嗰個咩人咧？ 但我睇得太多恐怖片啊，嗰啲 SD 咧，有時 咧一播有嘢走出嚟嗰啲咧， 有時你就係咁樣執咗之後，你翻到去真係可能幫到啲人。你諗下你自己每一日打開社交平台，你見到有幾多人就係話啊，唔好唔開心啊，我跌咗個電話，我入邊咧曬以前同男朋友啲相㗎，係前男友嗰啲相嚟㗎。我现任唔知噶，可唔可以帮我执翻啊？ 个重点系现任唔知噶，快啲执翻 啊！帮下手啊，唔该你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呢啲都即系啊，帮到下手 嘅。都系嘅，即系我觉得系好人好事嚟嘅。咁同埋确实咧个失物主咧系收到真系会开心嘅。虽然咧即系做嗰个你要有咁上下嘅胆量先至可以做到啦，我觉得。但系好事嚟嘅，要学习嘅。 第三位。 喂， 即是近日都见到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喜讯宣布啦，咁然之后咧系就话哎呀好开心啊，屋企啊家庭成员啊咁样又有多位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真系好开心嘅，好幸福嘅，即系听完会好甜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即系 B B 仔开始成长，其实都要为佢哋咧建立一啲嘅成长嘅片段啦，或者系想做翻一啲嘢，令到记录住佢嘅由 B B， 跟住可能去到某个年纪嘅时候，嗰段时期入边嘅佢。去做一啲记录，嗱呢一个嘅嘢咧就系讲话好多嘅爸爸咧都会做一啲咁嘅记录，而呢一个美国嘅摄影师咧，女嘅摄影师咧就谂到用 pizza 去记录住佢仔仔成长嘅每个月嘅一个成长相集咁样啦。 咁得意用 pizza， 即系仔仔最初咧又咬唔烂嘢，咁所以一撇咁样嘅，之后食晒成个系。 唔系。而是他将那个饼呢，通常一块饼他都要有八份啊四份啊六份啊十二份咁嘛。他拿了十二份。由他仔仔一出世开始就帮他拍这个的片段，由第一块开始拍。拍到十二份凑成一块大的披萨。他就记录了整个月成一年咯。 哇真的，但是那个披萨不可以吃的其实。 咁佢食唔食我唔知啦，你又唔好咁好奇呢啲啦，即系佢下次买过一模一样样咪一样，咪先 系咯， 即系你何必要咁样咧？ 哦 ，OK， 呢啲意思嘢咧，你唔可以用食唔食啊， 破 坏咗气氛。 即系 成日话 你嗰啲思想好难捉摸唔到， 咪特别咯， 特别啊！咁但系呢一个嘅 pizza 咧，佢就即系攞咗嚟之后就影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抽成咗十二，咁啲人就觉得诶好得意啊，同埋睇住个 B B。平衡嘅，佢哋个将个 B B 瞓咗落去，打开一个 pizza 盒，左边就系一个 pizza， 右边就系个盒面，佢就将佢摆咗喺度，咁两个摆埋一齐，个 B B 一路大 ，B B 一路大，咁个 pizza 一路多一块，多一块，多一块。咁头先你问我啦，你话啊，咁系咪要hold 住，即系保留住个 pizza？ 唔系嘅，佢每个款都唔一样。 即系佢一个月买一块 pizza 咁样 咯，系啦。 喂，但系艺术嘅嘢咧，有时候我系唔系好明嘅。总之佢个人觉得好有意思，同埋都几特别嘅。即系我哋都会见到，譬如话爹哋妈咪咧，有时会帮啲小朋友去做一啲唔同嘅造型啦。 系啊系啊， 或者系佢会用一啲fashion show 嗰啲衫啦，佢哋又会用一啲环保啲嘅方法去帮个小朋友做到好似一模一样咁样啦。咁网上系有好多呢啲心思嘅父母嘅， 系啊， 参考下咯，将来你都可以啊。 第二位， 哇！话说咧，之前咧就有话有 AR 嘅，即系化妆嘅一个技术啦。咁咧就系嗰啲化妆铺咧，基本上有一个好似屏幕嘅嘢，系啦。咁你行过去，佢就可以咧影住你个样，然后即时帮你上色试色嘅。 我 试 过玩过啦， 系嘛？靓唔靓仔啊？ 真 唔真？仿真度高唔高啊？ 哦，你真系好高喎！我嗰陣時咧控個頭埋去啦，然之後咧幾個鏡頭咁樣影住我的樣啦，即係其實你本身一部 pad 咁樣啦，然之後影住你個樣子，跟住咧佢就你自己揀顏色咧，佢就喺你個眼影上面追到你嘅眼影咧，佢就會幫你加顏色咯。 哦，咁但係 加唇膏咁樣咯。 但係佢係有移動嘅動態嘅，定係影一張相？ 你點喐嘅時候佢跟住你噶？ 哇，咁幾好喎、啊！就好似平時用嗰啲咩瘦瘦嘅相機咁 啊。類似啊，類似啊。 咁我而家咧就想講最新咧有一個即係有一間台灣嘅書店啦，有一個未來生活館咧，咁就係裏邊係完全無人駕駛咁樣嘅，即係裏邊完全冇服務員服務你嘅，咁俾你試一下一啲將來可能會發生嘅嘢啦。其中呢個咧我自己好中意嘅 AR 嘅魔鏡時裝店啊，話説咧佢就有個屏幕啦，然後你就可以去。行过屏幕前面，他就帮你拍一张相，咁就影咗你个样啦，同埋你嘅身材。然后咧，佢喺现场其实有咗好多衫可以拣嘅。咁跟住咧，嗰啲衫全部有 sensor， 你当你行埋去嘅时候咧，佢就知道你要试啲咩衫啦。咁你就可以喺个屏幕度咧，即时揿你想试嘅衫。咁嗰个嗰件衫咧，就会即刻贴上去屏幕你嘅身体上边。咁你就唔需要系咁啊，又除衫又着衫咁样，好烦噶嘛。 哦， 一秒你就可以试到嗰件衫。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超方便嘅发明嚟噶。 都系嘅，即系起码呢件事做咗，令到好多人咧唔需要再。被慘被呢一個嘅換衫嘅情況影響，有時我真係自己去試衫咧，我喺個試衫室嗰度咧，真係玩一陣成身汗㗎。 係啊，同埋你啲頭髮又會亂曬啦， 係啦，個妝又甩啦， 係啦，同埋因為有啲衫係白色嗰啲，眼睫毛又甩啦， 眼睫毛又跌出嚟啦， 咁誇張好長喎、 啊。啲人好中意啲女仔個眉成日都即係個眼睫毛個眉成日都翹㗎嘛， 即係黐嗰啲假眼睫毛， 黐得唔好啊，或者黐得唔夠實啊，佢就會跌出嚟㗎嘛。 係啊，或者薄髮嗰啲啦，咁啊棘親跟住成條頭髮跌。 出嚟啦，讲下笑啫。咁但系确实系如果有呢一个嘅魔镜嘅话，唔好笑咩？好笑啊！系啦，咁就方便好多啦。尤其是即系有时有啲白色嘅衫咧，啲店铺好惊你即系啲妆会揩落去咁。咁而家就一定唔会啦。 冇错。 第一位。 嗱，我哋咧經常都用社交平台噶啦，每日咧都勁鋪相嗰啲咧，咁啊，就係希望可以得到唔同人嘅關注啦，咁樣。但係如果有一日要同你講，師培啊，麻煩你幫我 delete 曬你喺嗰個 I 字頭嗰個社交平台入邊嘅所有相啊！ 嚇，點解要咁做啊？應該係我嘅回憶嚟嘅喎。 但係話俾你聽，你有機會贏取到一年嘅免費機票喎，任飛喎。 哇，咁正！咁我咪可以影嗰啲新相咯。其实旧嗰啲都冇所谓 啫。你得唔得啊？认真呢、這个得唔得？ 有机会啫，如果一定就得。 冇错，有机会啫。 系咯， 抽奖嚟噶，有机会嘅啫。 哇，我觉得呢啲 gimmick 嘢信唔过啊！通常我都唔知点解啲抽奖运都唔系好强啊吓。但系如果你话一定送一张俾我一年，都得嘅。咁好多奸诈嘅方法嘅。 机票啊， 你咪攞晒啲相落嚟，跟住之后咪跌咗佢咯。 但 系 你入 边 有好多留言噶、啊， 系、啊， 有好多。找了很久的朋友他留言给你，或者暗恋的对象他留言给你，或者你储了一张相很多 like。 唉，是时候新一年重新开始了，有一年免费任飞，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即是 给 你 选 你的， 你会不会肯不肯先？即是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总之一年任飞你有机会赢到，如果你有这个比赛想不想参加，会不会参加？ 不会 不会，我都不会。但这个比赛是真的，即是不是讲笑，不是跟你讲笑。 但是香港的。 美国的一间廉航公司呢，他们其实就 出了一个的抽奖活动，他们就说呢个条件很简单的，只要你想赢取我们公司的这个大奖，一年免费任何的机票呢，你用你的社交平台 I 字头那个，因为其实呢 我自己去到玩的时候呢，我都知道很多外国呢是很多人会 like 的，很多外国呢是很多人去 follow 你的，那所以那里闲闲地都储很多的了。 是啊，几十万 fans。 如果你储了几十万 fans 的时候，突然间跟你说 fans 不会走，但你一炮过 delete 晒所有的相。咁如果你仲要我 delete 完之后，你要将你嘅 account 影嗰张相 send 翻去俾佢睇，然之后佢就会俾翻一堆嘅新相同埋一堆嘅 tag 你，你就做翻入去你自己嗰个嘅I 字头嘅账户入边，咁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奖啦。 哇，好嬲啊！我觉得呢样嘢唔划算啊！谂谂下，嗱，你谂下，你一年去咗几多次旅行啊？ 系啊， 你一年有几多假？除非你辞职嘅啫，咁你但系你飞到嗰度，你都要使钱噶。 系啊，然后仲要谂、啊，如果抽唔中，你所有嘅嘢冇晒，就算俾你 backup 咗啲相，你真系翻屋企睇咩？嗰啲相你有机会想俾人睇噶嘛？ 咪就系咯， 你想同人分享噶嘛？ 咪就系咯，唔划算。谂谂下，除非你一定必须系送俾我嘅，即系肯定咗系我啦，咁可以有得谂。自己谂下啦， 唔会参加啦，唔会参加， 唔会啦， 我唔会参加。 我哋计过度过，觉得唔抵，下次有啲抵啲嘅再话你知。不过可能有啲人想参加噶，想参加嘅话自己留意一下啦吓。 系咯。 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呢啲嘅相片咧，其实即系社交平台上面咧系好好嘅，不过亦都要留意翻自己嘅生活，现实先系最紧要嘛。 走，但你会指责已听够，不喜欢请你别来听我，我要谁来限制我？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由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满天的星火，别妄想可管我。祝福不需要做得太好，我有权不去看分数。只要自行我路，以信念描画着我的路。 al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and every rock star day. It's trying to make you break up for you. Bring the current to the audience. Tell them what's another love. What I do know, what I say, what you heard in mercy. 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由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漫天的星火，别妄想看管我。最前能面对那个自己，当天我一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一间超市发生伤人同警员开枪案，一个持刀男子被击中，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大约十二点半，警员巡经西贡街同新田地街交界嘅时候，见到一个男子持有一把十六寸长嘅刀向北海街方向奔跑。警员喝止，但男子冇理会，一直跑到新田地街七十八号一间超市，冲入货仓位置，斩向经理的头部。警员两次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一枪，击中男子右胸腹位置。他送院之后不治，而经理头部被斩伤，要送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案发前几分钟，两个人发生纠纷，疑犯离开，在附近找到空气施袭，正调查犯案动机。警方说，开枪的距离大约一米，正调查开枪过程。指出警方开枪的原则是避免自己和他人生命受威胁或受严重伤害，今次明显是制止事件发生。在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公听会，有出席的中学生担心条例会成为另类国民教育，立法之后也可能会出现师生互相举报的情况。工联会陆仲雄说，年轻人担心就唱国歌的时候打喊路，亦都可能需要负刑责，认为是对条文的不理解，希望局方能够多加解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说，学校内发生的刑事行为绝大部分都是由教师专业处理，相信国歌条例立法之后亦都是这样，但不能够排除老师以外的人士报警，执法机关在没有选择之下只能够根据正常程序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愿意将年轻少数族裔人士的声音和想法带入政府。林郑月娥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年轻少数族裔人士接受本地教育和受本地文化影响，他们很多可以讲流利广东话和同本地人交朋友，亦都熟悉香港以及外国时事，最重要的是他们习惯在社交媒体发表意见。他又说，昨天新西兰基督城的悲剧提醒了他包容在社会的重要程度，期望不同团体可以同政府携手共建一个更包容的香港。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两间清真寺发生的连环枪击案，至少49个人死亡，40多人受伤，当中11人严重。28岁澳洲男子被控谋杀，在当地法院提堂，他身穿白色囚衣，锁上手铐，未有提出保释，继续还押至下个月5号应讯。疑犯在庭上做出白人至上主义的手势。警方说，疑犯在首间清真寺行凶之后，驾车到第二间清真寺继续犯案，但未有回应他是否唯一的枪手。另外两个人仍然被扣查，据了解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公众禁止旁听案件，但有一个持刀男子尝试闯入法庭，说自己想用刀攻击疑犯。总理阿德恩说，枪手持有枪牌，案发的时候使用的五支枪械都是以合法途径购买，部分枪经过改造增加杀伤力。他承诺会改革当地的枪械管制，包括会考虑禁止所有半自动武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門龍富路嘅意外啦，咁较早前咧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龍富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继续封闭，咁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噶，一带交通挤塞。龍門路去黃珠路方向咧，近住湖翠路一段车龙排到过咗內河码头，咁就系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咧，请你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龙门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湖翠路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内河码头。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因为有道路工程，中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咗超顺路。就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有道路工程，中慢线受阻，龙尾过咗超顺路。咁另外在英皇道有路陷，去柴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嘅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知中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扩德杰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反方向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在乎你。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 啊！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噶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炎。 星期六下午4至6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 我出题咧， 好紧张啊！今个星期嘅呢啲歌曲咧，大约系咩年代嘅咧？ 合唱歌嚟嘅，冇我都有唔同年代嘅、啊，但系呢合唱歌绝对系即系大家都识噶啦。 哦，合唱歌咧成日都好头痛嘅，因为你去唱 K 嘅时候咧，你要如果系同 friend 都仲好啊，如果譬如话你游船河啦，跟住拣合唱歌就好似好尴尬咁样。 哦，唔该唔该。 吓、啊，你要揾一个男仔同你合唱，但系啲男仔可能你唔识嘅。 有乜所谓啊？ 吓，有乜所谓啊？咁同埋你一开麦，你知啦，尤其是又未开声嗰阵时，唱得好难听，咁就会觉得好尴尬、啊。 诶，你攞得麦啊？你真系点得自己唱啊？你系咪你都开咗声噶啦？ 唔系噶，即系纯粹你真系闷到唔知做咩好啦，唱下 K。但是你敢不敢一开始就揀啲好高难度的歌曲啊？ 咁一开始就梗系唔会揀高难度啦，但系揀合唱歌咧，通常我都系揀啲好浮嗰啲嘅，即或者一定系大家都听咧，都一定合唱嗰啲，因为当大家玩热咗个场咧。 你就唔怕丑噶啦。 哦，即系你系要嗰啲全场大合唱嗰啲，而唔系男女对唱嗰啲，嗰啲十分爱啊嗰啲 friend。 但系今日揾你嗰啲咧都系 sweet sweet 嘅， 十分爱咯， 十分爱 嗰啲 friend 咯。 好紧张啊，嗰啲好难估啊， 啲好 多都好似噶嘛， 识噶。 好，嚟嚟嚟。早知一定与你分手， 冇压力啦。 接受咩难以再厮守，许志安。但许志安配边个咧？啊，错咩？你个眼神好似我错咗咁啊！ 唔知啊。 以往那光烈，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仍有啊，唔系会过去的。 哇，唔错 啊。早知一定相爱很难，佢好似唔系。唱到好美你才会抗赢，会过去的，是吧？从前跟你说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就像是一道桥，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接受时间会善后，以往那光年渐渐会变温柔。从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即使你与我苦或甜有几多失去，什么就能流血洒多？当天你说你会最爱我，他朝好好想清楚，只怕没那么多。从前共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犀利啊！第一首就活下去啦，你 系啊，终于可以活下去啦，可以到下一首啦，好感动啊！ 不过唔紧要啊，识嗰啲嘢会过去的啊， 系咩？我唔信咯，冇可能噶。如果讲到合唱歌嘅话，我都唱咗几十年噶， 系咩？ 系啊， 哇！睇下有冇擦身而过， 识教唔识？ 最近咧呢一首歌咧唱即系听翻嘅时候咧，会好多回忆冲翻出嚟，同埋最近好多人喺上网即系都讨论紧呢首歌，就话呢首系一首好歌嚟，好好听嘅。不过佢喺电视版唱咗一次啊。最近 系陪着你走，一定唔系啊！一个新嘅编曲，系唔系 男女歌手嚟 嘅？都系 OK 嘅，多谢你个牵字。 哇， 系啊，呢个牵字真系好大。会唔会系多谂下先啊？俾个名嘅牵字，系咪从不喜灰孤单一个嗰啲年代噶？ 唔系呢一个嘅女歌手咧，佢出声嘅时候咧，系好令你代入到佢个故仔嘅，同埋呢个歌手咧，当年有好几首歌咧，都系好多女孩子必选嘅金曲嚟嘅。 吓、啊， 但是咁呢一个配搭系正 两个字嘅佢嘅名字， 诶、 唔系首歌啊，系个个女歌手 两个字，郑融，前啲定后啲年代噶？等我谂下先，仲有边个咧？有小说 首歌嘅歌名咧系有八个字啊， 咁长？ 嗯， 从前 唔系有两个我字嘅 吓，我。我就系谂，唔知点解突然间脑里边， 你一定一唱嘅时候，你话啊，我识啊，我知啊，我又成日唱噶。就算你唔系成日唱，你一定成日听。 我谂起，唔知点解我在回忆中找你，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泳儿，泳儿系嘛？ 系啊， 耶！泳儿同。仲有一个有一个威字嘅男歌手嚟嘅， 孙耀威， 唔系罗力威，好似唔系，系咪咧？记忆中找你，唔知咩记忆中找你，爱在记忆中，爱 在记忆过咗樽， 过咗樽搞你， 过咗记搞你， 唔系 找你， 有啲嘢咧真系唔可以歪音嘅， 系 啦， 你噶啦， 系紧张嘛，对住你，海明威系啦，爱在记忆中找你咯。 是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哦、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影。 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成影。 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牵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 是吧？ 林峰哥哥实在在我脑里面直得太深了，我走不出来，是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是不是成日听啊，这个当时 正 的一首歌，正的一首歌， 是不是啊？你找回你的回忆，那个回忆不是我， 但 是 不是我 的，这么复杂。 失恋的都有惰性，失恋的都记住约定， 想的世界，当你想的刹那忍耐，无分你的我的。 好啦，玩咗两首歌啦，我哋系时候进入第三首嘅时间。 好啊，而家都系一首估到一首估唔到啊嘛，咁都系二分一机会，跟住落嚟第三。 呢、 這 个你一定识啊？ 系咪噶？ 识啦，识啦，识啦！嚟啦，嚟啊，嚟啊，嚟啊！又嚟估错歌名时间。情如路半经过呢， 什么记起当初光明是什么呢？当然有个爱字的， 是啊，有啊， 啱啱啊，爱不是爱是怀疑，爱 六个字啊， 爱太近， 九一年的歌啊，这首歌 九一年啊， 六 个 字， 爱是 冇， 哇，即刻有嘢弹出嚟想提我，不是爱事啊， 爱 事 是郑秀文的嘛， 听多次听多次， 听到这些音乐节奏好有当年的 style 啊， 你 六个字噶， 记起当初，爱情故事 系啦，咩爱情故事啊？ 古代爱情故事，现代爱情故事。 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 现代爱情故事啊， 系啊，唔系古代啊， 系啊，唔系古代啊，翻翻嚟现代啊， 啱啊， 点会估唔到啊？ 估到，唱得出嘅啦，其实好多歌系，不过个歌名你需要啲时间谂咯。 啊，好啦好啦好啦，下一首啦。 系啦，你知道全部啲歌名都要窒下窒下咁谂 下 出嚟。 下一首，下一首。 仲唔系林峰？ 唔系喎，真系。 啊， 咯。 谢霆锋。 男的呢亦都是一个前辈级的啦，然之后呢他唱歌呢就是一个行走的 CD 机，他唱什么都很正的。 哈 啊， 行走的 CD 机啊。 是啊。 张敬轩啱啱啊。 唔啱。 会不会是再早代一点的， 是。 即是再早代一点的。行走 CD 机。探校长啱啱啊。 又 哥哥 同他 friend。 同他 friend 啊。 是啊，好熟啦。 哥哥。 唔系。 哈我懂不懂的这首歌 懂。 哇，你讲到好像我一定懂的，你那个坚定的眼神。 好了，女的是 Kelly。 哈 ?Kelly, 我会想起是。 谁对谁有意思？ 花花世界或者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等我想想左轮有你的 什么探校长的吗？ 不是 李克勤 那首歌叫什么呢？但我想想我知道我那首歌叫什么 呢？李克勤加陈慧琳，究竟会是什么歌呢？ 跟个时间有关的首歌。 没 吓，没什么我成日都估错嘅， 唔系合久必分 啊，啊又唔系啊，嗰度仲同 Joey 噶嘛，系嘛？ 唔系咯， 同 Kelly， 我个回忆啊，我个回忆翻唔到出嚟啊， 好直白嘅呢首歌嘅歌名，即你一听嘅系你一听我歌名嘅时候，哦，原来系讲紧呢样嘢咁样咯， 有个你字嘅， 冇， 三个字， 冇 啊， 有一个人咯， 一个人啊， 系啊。 有一个人啊， 系啊，首歌的歌名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字， 有一个人啊， 爱一个人，咪差少少，哎哟哎哟， 最后答案三二一， 我爱一个人。 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活得再爱更需要恨，要奋不顾身，戒断俗为恨，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大概爱也免不了厮杀。痛苦使我兴奋，连错爱都吸引，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曾开人一半口，为问我受够没有言响，却不信还可更压手。曾经我伤过手，却又毫无力气走，怎能够爱过了之后，仍恨也不休。 我一个人 啊 嘛， 好笑啊呢、這个，我一个人啊，唔系，我爱一个人， 我知道你爱一个人啊 ，OK， 系啦，我知道你爱一个人啊， 系爱一个人咁啊，有李克勤啦，同埋 Kelly， 啱啊，你一播之后，我即刻回忆翻晒你啊， 醒起啦， 果然第一条识答嘅，后面都冇唔识答， 喂，呢、這、一个真系唔难啊，跟住最尾一首歌一啲都唔难，冇难度。对于你嚟讲冇难度，对于我哋啊，即系同我哋一齐差唔多年纪嘅。都冇难度， 系嘛？听下听下先。明明怀念他，一起去学吉他，定系明爱暗恋补习社咧？有啲乱添，点算？ 哇！呢首真系太浅啦。 明明怀念他，一起去学吉他，啱唔啱啊？啱唔啱？俾啲信心我啊！喂，有反应啲啊嘛？唔啱咯，真系。哎呀，我好难过，听多次啊，听多次啊，听多次啊！ 会不会是 Twins 的盲头乌蝇呢？ 一定不 是、 啊。 还是着睡衣跳舞呢？ 一定是 AZ 班兴奋、 啊。是啊，向着自己的方向想啦，啱的啦，一定懂的。讲啊，讲出来啊。 男儿多入樽，不是明爱暗恋补习社。还有。 喂，最后答案了，不要浪费时间、 哦。 最后答案。 明爱暗恋补习社。 告诉我其实你原来曾为了他曾做 暗恋补习社噶。即系我谂极都谂唔明，拗爆个头我谂唔明。看他的茶水，你为了他可这样不？俾一次机会你，你答中我当你赢啊！最后一次机会，呢一首歌究竟叫咩名？四个字嘅。 你可唔可以答我啊？我唔记得咗，你俾时间谂下，听多阵先。明星们是非，够你我一夜畅谈。我欠你秘密，但插班生早转班。谈一轮电话，再共你晚餐，然后买物买衫，可以大家。女校男生啊嘛，哇，好耐啊呢首歌， 系、哎、啊， 会唔会太耐啊？ 你会唔会太搞笑啊？ 记错咗啫，唔紧要啦，好搞笑都系人生嘅目标嚟嘅、 今日咧，今日听咗嘅呢啲歌咧，都真系好多系我童年回忆啦吓。咁、当然啦，有啲即系唔系我年代嘅歌啦吓，咁、但系嗰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 系啊，咁啊 ，Twins 嘅 fans， 我知道你特别会大反应嘅，因为点解连我偶像嘅歌都可以唔识噶？ 系、 但系确实系啊，呢啲听完之后咧，系好多回忆涌翻晒出嚟。 OK 啊， 可以收线系嘛？收线，听歌。 是往日差。

我哋一路做呢个后援会嘅访问嘅时候，佢嘅另一半咧都不断俾啲 tips 我哋啦，同埋好似有一种望子成龙嘅感觉嘅。 系，我反而觉得有啲尴尬咁样。 系啊， 我觉得有啲尴尬嘅呢、這个，即系以前嗰啲女嘉宾有啲可能都有另一半，咁我唔尴尬，因为我唔识佢嘅另一半噶嘛。 系， 但呢个我识啊嘛，咁有啲尴尬咁样。 因为我哋嘅嘉宾咧有社名嚟 Super S 嘅嚟。 系，大家好啊。 系啊，真系噶，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开呢个节目咧，Patrick 佢会问点啊，你两个。边个赢得多啲啊？咁你知啊，一系赢得多啲，跟住佢真系抛佢啲桥俾我。哇！你试下用呢啲方法咧送礼物俾女仔啦 ，work 噶，你一定要赢一啦咁样。 佢系一个好叻追女仔嘅人嚟， 系 我觉得，所以佢教你嘢，你真系 真系要代 你。你觉得佢最劲个招啊，系边一招呢？ 哇！佢细心完全系击破所有嘢啦。 系 OK， 我系咧完全未喐。我的手指尾他就知道我下一步想怎樣的人，所以他的細心是很極致的。 你都佩服他的， 真 的 我真的佩服他，因為我是一個很不細心的人。 OK， 但我想知道，即當年他追你的時候，你記不記得他用什麼？ 其實是我追他 的。哦，是嗎？是不是 不是就是說大家彼此啦，彼此啦，因為一隻手掌拍不響的。 是是， 我記得他都，我覺得他吸引我的地方呢，當初 是他很哇，坦誠到咧，我覺得即係好不可思議。 係 佢簡直，我當佢第一日見佢，佢就已經講佢自己嘅情史啦。 OK， 你話係咪好坦白啊？嗰件事，而且我係 真 係 好少好、啊。 當然佢唔知道我知佢某個女朋友，我係認識嘅啦，即係佢哋嘅 history 我都 都大概 都知嘅。咁佢真係講曬出嚟，好誠實咯，我覺得。咁、所以話呢、這個人真係有我有好感啊，呢、這個令到我。咁、然之後我就睇佢對寵物嗰樣嘢嘅細心度啦。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小動物嘅。咁、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另外一半唔中意嘅話咧。我是不会跟他一起的、 隔不到嘛，因为 隔不到、他真的很锡小朋友小动物的、 即是你喜欢一些老实忠厚型的， 是啊，男人味啊， 是 啊， 他有啊， 他有 超吸引， 所以好期待今日究竟我同阿一边一个会赢呢个礼物啊！ 棋逢敌手啊，我觉得 系啊，我估你翻到佢实问你嘅，今日今日佢哋送啲乜嘢，佢会好想知道我哋送啲乜嘢，然后 你知唔知我几期待今日啊？ 系嘛？ 因为我已经好耐冇俾人追过，佢亦都唔会容许我去，即系身边有一个男仔。咁样嘅， 系啊， 仲有两个啊，睇 嚟，哇，几人欢乐耶！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个部分啦，我哋呢个咧第一印象嘅。 系 咁啊，因为你有呢首新歌动态回顾啦，系啦，咁啊排咗台，咁啊呢一首歌又可唔可以即系简单介绍一下先？ 其实呢首歌咧就系讲挂念一个人嘅、而呢一份挂念咧系有一种无奈同埋挣扎嘅、而当我哋想去即系写歌词啊，即系或者系点样去表达呢份挂念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谂咗好耐。咁于是整我自己咧，突然之间灵感到啦，就打开我自己嘅 Facebook， 我就见到一个好有趣嘅功能。动态回顾弹出嚟系啲乜嘢呢？就系我啲十年前做过啲乜嘢啊？六年前同边个一齐过啊？咁、样嘅嘢啦。咁于是我又同我另外一半讲，我话喂，其实呢个功能都几有趣噶，万一弹出嚟嗰啲系你真系唔想记得嘅一啲情史 啊，或者系你好衰嘅朋友啊，一啲唔想记得嘅嘢已经忘记咗啦。咁佢、突然间弹出嚟提你，其实。都幾有趣嘅呢樣嘢，咁於是者阿填詞人咧，阿鄧生咧，咁就同我一齊決定就用動態回顧啦。 嗱，咁我哋咧呢、這個第一部分咧、第一印象咧，咁我哋要俾阿 Suki 你估一樣嘢，都係關呢一個 topic 事嘅，就係、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咧。是不玩那些什么 IG story 啊， 是都是动态的一种啊， 是啦是啦， 我觉得波城不会玩， OK 是 是啊，你的样子让我觉得 我好像很忙咁样， 即是忙到是没有时间去， 即是他那些 好忙 没有时间去玩社交平台那些， 是、 你似咯，还有你似即是有了伴侣呢，你不会你其他嘢唔會無啦啦，即係通常咧，你要拍呢啲 IG story 啊嘅人咧、我形容為係比較孤獨嘅一群嚟嘅。 哦，咁我知邊個最孤獨啦，我哋台。 又 或者即係我哋藝人要有需要去做一啲宣傳嘅工作。 咁呢個就另外一個， 係就另外一樣嘢啦。但我覺得你似唔會玩咯， 因為我本身都好多姿多彩啦。 同埋你個樣咧，話俾我聽，你容光煥發緊咯，即係你係咪有女朋友嘅？我唔知啊，考估咋。 咁阿一咧，嗱描述埋阿一個樣啦。 阿一咧就比較事業型啊。 係。 咁啊，佢有啲獨男 feel 啊， 係 啊，佢真係有啲獨男 feel 啊， 好似農曆年同我批面相咁樣，係 啊， 嗱你個樣， 施主你個樣咧就啊， 有朝天骨， 係啦，佢比較喜歡即係玩電話啊、打機啊嗰啲人咯，阿一慈，咁所以我覺得佢會玩 IG story 啊， 好， 係啊， 呢個係睇面相嘅， 好，我睇真相嗰邊。啊！我哋睇一个真相咧， 你个贴得好好啊！ 真相嘅答案， 你系估错嘅。 哎呀！ 嗱，你系啦，你啱啱讲咗好多嘢，我哋逐样逐样可以解构，系啦。先讲玩嗰个， 先讲下你有冇拍拖先。 你先讲有冇女朋友先？ 冇啊，对。 有男朋友但系 都冇。其实我嘅容光焕发系纯粹 系面油嚟嘅。 系啦，即系个生活充实咗，所以咁样。咁、但系咧，玩个 IG story 嗰啲，我系有嘅。我哋近呢一年比较多啲，以前我唔系好识分究竟 IG story 同埋， 我觉得好 confused。 普通出 post 有咩分别？ 原来一你真系唔掂呢啲。 唔系，我唔掂咧，其实我就有一个叫做。是不是有一个处女情意结的，我觉得第一次那样东西要留返给一个重要的时刻的。那我就想着在我求婚的时候我才会拿来用。 你有冇谂过你求婚嘅时候 ，IG story 冇错啦，咁啊到时可以唔使求住。 我哋真系谂住， 我真系谂住，即系可能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即系可能唔知点样，我先留翻俾重要嘅嗰个人，先至 post 第一个 IG story。 阿一啊，原来你系咁 romantic 噶， 我好 romantic 啊 ，you are so romantic。 但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女朋友唔觉得呢个系 shit， 所以好多嘢我都留翻冇用到嘅，系啦， 你不如留翻求婚先食。 加分啊，加分啊，但我觉得你。你呢个咁 romantic 咧，真系好加分啊！令我另眼相看啊！ 估佢唔到啊嘛，头先听佢读读你，依个先有拍拖过嚟噶。 眼仔细细，原来咁眼大嘅，即系睇嗰啲 睇嘢睇得咁阔啊！ 咁阔嘅。 但系 Suki， 你自己个社交平台有冇话即系 post 啲咩相系多啲嘅咧？ 乜都有噶，我通常工作嘅都多嘅。咁啊，通常都會鋪好多我哋嘅狗狗啦，點樣搞笑啦，咁亦都會講一啲即時嘅，即係可能對某一樣嘢我有觸動到我神經嘅一啲短篇嘅叫咩啊？唔係叫詩散文啦， 散文 啦，係咯，我都會有嘅。 咁如果而家咧，而家 po 相會唔會都即係會擺佢入去啊？定係其實冇咁樣刻意啊？定係點樣？ 其實唔擺佢都唔得，佢成日陰陰陽陽嘅喺後邊。 佢有冇要求你擺佢咧？ 有啊， 係啦，嗱，有啲人係 有 嘅。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唔似係女人會做嘅，男仔都會做嘅，都會要求嘅。因為我覺得係一個身份肯定嚟噶嘛。 係啊，千祈唔好 po 男仔嘅嘢咯，同埋即係唔好特別係一啲。靓仔啊，即系特别吸引嗰啲咧，千祈唔好 po 死梗。 哦，即系唔好嗰排无啦啦碧咸嚟香港，连同佢 po 张碧咸嘅相喺度。 系啊，千祈唔好会吓醋噶 佢。哦，调翻转，呢啲佢有几女人喎？呢啲位佢有几女人噶？ 睇嚟有嘢爆啦。 系啊，女神大揭秘。跟住呢个部分咧，就是、女神大揭秘，就是、想 Suki 你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嗰个范畴里面都冇所谓、 可以分享我一个其实都几鲜为人知，甚至乎系得我身边嗰人先会发现嘅嘢。一个动作嚟嘅， 系。 通常咧，我屋企咧就好唔中意着拖鞋嘅， okay. 因为我哋屋企系水上人， 系 哦， 即系通常咧都系中意打大赤辣。脚啊，唔系衫啊，唔系唔着衫啊，咁即系走嚟走去啊，咁样啦。咁啊，如是者阿等咧就发现咗一个小动作咧，我好中意做，就系、是、我中意撒开啲脚趾，撒开啲。 即 系 譬如你坐咗喺度嘅时候，只 喐下喐下撒开咯。 哇！ 即系我中意自己喐下喐下，嗰个感觉咯。佢话我好奇怪啊， 会粗。你而家 feel 紧， 系啦，我都试紧。嗱，听众朋友可以试下。 我系五只脚趾都可以撒得好开噶，锻炼到自己。 佢有冇话发现你咩情况之下只脚会撒开噶？可能你坐喺度睇电视翘紧脚凌空嘅时候，只脚就会撒开。 当我睇到啲好紧张嘅情节，即系睇紧戏，我会晒。 哦， 当我觉得好热嘅时候，我又会晒。 透气啊，水上人要透。但系冇意，你冇意识嘅。 佢几耐之前发现到啊？佢系。 佢同我拍拖好早就即係好早期就已经 见到呢样嘢啦。 同居啦。係。咁所以呢我每一个生活嘅習慣呢佢都会见到嘅。咁我佢当佢讲嘅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咦係咩然之后佢就即係当然佢会拍低我好多、啊、即係日常生活上面一啲好裸嘅嘢啦。咁然之后有一次佢就真係拍低我自己嘅嘢。嗱你睇下你又撒啦你又撒啦。 我试緊。 你咪试唔到啊？ 我觉得会抽筋噶、 欸。要做得好惯先得嘅，真系会抽筋的。 系咯， 系啊，你咁样抹下抹下咧，你 好舒服噶，但我觉得那个感觉。 哎呀，望下佢而家只脚趾有冇？ 即系有阵时， 我想睇啊。 呢阿等呢有阵时咧，佢都会话一个都几靓嘅女仔，成日都喺度玩自己嘅脚趾，呢、這个系咩玩法？即系佢都会咁样去话我， 系 唔系嘅都可以好有美感嘅玩 法，系啊， 即系佢觉得好奇怪啊！ 我谂佢真系估唔到啊，因为 系啊， 但系你话因为系水上人，即系咁，你以前系咪真系有试过喺？ 系、啊，我喺船上面生活过一段时间噶，都 系咪水上人都唔会晕船浪噶？ 系真系、啊。 Okay.咁咪水上人隻腳都係咁樣撒下撒下，因為隻船搖，你要搲實啊嘛。 呢樣嘢真係我覺得其實係冇根據嘅，但係水上人嘅女性咧，通常都係 pat pat 會大嘅，盤骨會橫一啲嘅。 哦， 因為佢哋真係要為咗平衡啊。 係哦， 喂，等陣先，逐步嚟先。你有冇翻過去自己娘家，然後睇下屋企人啲腳趾先？ 有冇撒開？ 你翻去考虑下呢样嘢， 喂老豆， 系啦，可能全家一齐睇电视咧，系只脚都会咁样嘅。 咁你成家会睇过个电视， 所以可能呢个真系有根据， 系啦，即系会幻想，因为你喺船上面你搲实啊嘛，系咯。 又真系冇留意喎，你咁样讲，我下次做访问问你。 系啊，我真系想知呢个。 好啦，第二个 pat pat 会大呢个就有 真系嘅，呢个系真系真嘅。我系留意到，我系有留意我哋嘅亲戚朋友。有啦，即系佢哋，即系就算而家已经唔系喺船上生活，真系啲盘骨都会横。 但如果冇血缘关系嗰啲，可能隔离唔系叫隔离屋啊，隔离船嗰啲都系 系啊系啊， 哦， 啊， 即系每一家嘅其实主要系水上生活， 即系嗰啲 body 嘅 shape 咧都会胸用一啲啊，咁样嘅，即系通常都系大部分都系嘅。呢个系即系当然女仔睇就冇咁尴尬啦。 哦，但系佢放平衡啊！你啱啱话通常系你觉得 系啊，真系喎。同埋唔知系咪食得鱼多，即系嗰个身材咧会好一点。 哦，反而男士有冇啊？即系 男士我又唔系，即系我好难睇到 咯。 男士 即系个身体特 尴尬， 即系譬如佢个 pat pat 咁样，都有啲身体特征由细见到大。 咁我又冇见到，但系通常都黑掹掹咯。 阿一就好惊晕船浪， 好留意脚趾。可能我下次晕船浪嘅时候，只脚趾要 撒开。 恭喜思阳。 嚟到最尾啊，就梗系送礼物我哋嘅。 Yeah！ 啊，好期待啊！ 系啦，开咗咩题目呢就系要实用， 系实际啲嘅， 实在， 系啦，好啦， 究竟你买咗啲咩呢 我先啊， yeah！ 我依样咧，好实用嘅，我觉得呢一样嘢。特別 我有預感啊！我同你今日會撞嘅。 我嘅方向係同寵物有關嘅，係咪？ 我唔同 啊，係啦，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哋兩個都錫寵物咧，依樣嘢即係送啲關佢哋事嘅就最好啦，因為自己嘅自己買到啦嘛。咁呢一個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有趣嘅，佢係一個可以黐喺一個洗手間裏面嘅一個花灑架，即係當你幫狗仔沖涼嘅時候，你一般花灑咪好高嘅。 哦 咁你就可以用呢個呢吸喺一啲比較低啲嘅地方，咁你同佢沖涼嘅時候個花灑就係可以喺一個 好 fit 喎， 係好就手嘅地方啦。我就覺得呢個 我幫你沖涼都得喎，優國勝 係咪先？係咪幫我沖先？ 人用又得，寵物 係啦，我就覺得呢一個應該係啱用嘅， 呢個 OK 喎。 呢個係應該喺日本嗰邊整啲日本仔，你知啊幾有趣啊諗呢啲嘢。 系啦， 好嘢喎呢个 ，I like it，I like it， 系啦，好啦，一你唔系宠物啫，唔会撞啦今日，唔会拍烂 panel 啦今日， 好啦，到阿一啦， 你嗰样系咩嚟嘅咧？ 咁我食翻首歌，动态回顾，咁你点样先可以睇翻啲动态咧？就係睇翻啲相，咁所以我買咗個相簿。 哎呀，我真係，我有諗過，我好彩冇向嗰個方向咋。 咁所以你可能會話，而家仲邊有人曬相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買咗咧係即影即有嗰個 size 嘅相簿嚟嘅。 有冇連埋個相機啊？ 個相機咧，我就諗住咧，如果你冇，我已經 諗埋， 冇錯啦。如果你冇嘅話，我俾埋個理由你啊，叫阿等去買。我已經諗到你會咁樣 challenge 咗噶啦，我冇相機喎，唔緊要啊，即刻有機會叫佢買相機俾你。 有啲嘢嘅而家。 係啦，咁啊就佢個 size 係專擺呢個即影即有嘅。 多謝，呢個都正，呢個都實用。 我撐啲檔噶啦，我唔係買，我唔係從狗仔方向就係從 就係相簿， 就係相簿噶啦，真係噶。 好難揀啊！ 好啦，兩份嘅禮物啦，你覺得邊份出色啲咧？真係要揀嘅，你可以先各兩份都 comment， 然後就揀一份。 我覺得波盛呢一份又好貼心、哦，因為佢完全知道咗我係好中意小動物啦，咁亦都好錫我自己屋企嘅小動物朋友啦。咁啊，呢樣嘢係好貼心啊！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都冇諗到要買咁嘅嘢。 通常呢啲咧係自己唔會買嘅，人哋先至會買嘅。 多謝你，呢個真係好正。咁另外阿一咧，嗰、那個我又覺得好正嘅原因係咧，佢聽到我首新歌，佢聽到哇！完全好完美地示范一个点样去宣传我首新歌嘅方法。 系啊，佢最叻帮啲人谂嗰啲宣传品噶。 系啊，另外就系、是、我谂即系实用嘅原因系阿一咧系唔系阿等咧佢系好中意影相嘅其实。 哦， 我哋啲相咧成日都散收收噶， 嗯， 即系就咁啊摆喺个台度，然后搵块胶咁冚住透明胶啊，当然系冚住佢，等佢唔好风尘，大家又睇到咁样啦。但有阵时嘅数量真系太多，唔、知摆边。 哦，所以呢个都真 系，咁呢个真系又系贴心嘅。 不过就佢实用啲咯，唔系你实用啲咯。我嗰个就你实用啲咯。 嗰啲唔系你实用咯，系只狗实用咯。 唔系只狗唔识用啊嘛，Suki 实用啊嘛。 好正喎呢个。 好啦，两份你真系要分胜负啦，拣边个赢啊？ 有选择性恐惧症啊！我 唔使担心噶，我哋两个都惯嘅，其实我两个都惯咗噶啦。 咁啊，我拣波城啦。 哎呀， 多谢你啊！唔紧要啦，我呢份俾阿等啦。 嗱，因为要知道我喜欢宠物嘅人，一定要留意我先知噶嘛。 嗯，是啊， 即是要 study 过的 history 咁先知噶嘛，所以我又觉得好正，好窝心， 系、 就拣你啦， 好嘢， 多谢， 好耐冇感受过赢嘅感觉啦，系咪你好似好多集冇赢咯， 系啊， 你成日输噶， 系啊，成日都输噶，今日你可以快话俾等听，我终于赢咗一啦喺你手上，系啦、啊，打一嗰个都几好啊， 呢、這个都好啊，呢、這个 识到新歌啊， 系啊， 只、啊啊、新歌叫咩名啊？ 动态回顾咯， 系啦、啊，我哋而家就听下啦，今日再次多谢 Suki，thank you。 一堆的忆记，过往的希冀，再次发现却要那么嫌弃，手机的那光景太稀奇。当初可跟你，有限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却迫使我再三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从前一切我有妒忌，为何想你没有限期？怎么可以回味抱着你？心跳，过去片段记载太多微笑， 挽不出那金烛太萧条、嗯啊。但暗直天气，完全地超越预期，怎么不似过去那么完美？今天所有都也太卑微，都已是忘记。强迫使我再三想你。 石榮妮 Suki S， 想知更加多关于我的故事就即刻上 teampower.rthk.hk 收听我是你的后援会逐版重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一间超市发生伤人同警员开枪案，一个持刀嘅男子被击中，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大约十二点半，警员巡经西贡街同新田地街交界嘅时候，见到一个男子持有一把十六寸长嘅刀，向北海街嘅方向奔跑。追刺嘅警员喝止，但男子冇理会。一直跑到新田地街78号一间超市，冲入货仓位置，斩向经理的头部。警员两次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一枪，击中男子右胸腹位置，他送院之后不治，而经理头部被斩伤，要送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案发前几分钟，两个人发生纠纷，疑犯离开，在附近找到空气施袭，正调查犯案动机。警方说，开枪的距离大约一米，正调查开枪过程，指出警方开枪的原则是避免自己和他人生命受威胁或受严重伤害，今次明显是制止事件发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建议为长者用于视光服务的医疗券金额设上限是合适，政府绝对不是向业界开刀。另外，早前有泰国狗只跟随货船到港后被渔护署即日人道毁灭。陈肇始说，兽医在仔细检查涉事狗只之后，发现狗只身上并没有晶片或卫生证明，而且来自有狂犬病的国家。渔护署根据既定守则处理，以保障公共卫生。至于有空中服务员确诊感染麻疹，陈肇始说，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包括追踪同机乘客和曾经接触患者的人。未发现任何有麻疹症状的个案，以及身体较虚弱的人曾经接触过患者。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公听会期间，三个香港众志成员首句标语播放国歌，冲离座位，要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解释这样的行为是否有触犯刑法。期间一个保安人员跌倒，保安将他们带离场，跌倒的保安人员要送院治理。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说，他星期一会重看影片了解事件，如果认为行动是事先预设有意阻挠议会，他会去信行管会主席，要求日后再举行公听会的时候考虑不让这三个香港众志成员出席。至于会不会报警，交由行管会决定。 一个男子在马鞍山昂坪玩滑翔伞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山边受伤被困。事发在下午大约一点，有途人目击意外，于是报警。消防员同民安队到场拯救，其后伤者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期间清醒，被送去东区医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屯门路，屯门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嘅意外咧系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富路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咁尤其是系龙门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湖翠路嘅车龙咧排到过咗青山发电厂，咁就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而家呢一段嘅龙富路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警员的指示。而家龙门路去黄珠路方向咧，近住湖翠路一段车龙排到青山发电厂。咁另外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喺将军路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因为有道路工程，中慢线仍然封闭，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中慢线有道路工程，龙尾喺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是车多，龙尾康华苑。在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近住扩德杰道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尔登华庭和长园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葵涌道丽景桥面去葵芳，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乜班政坛新秀好似好愁眉苦面咁嘅？ 系咩？我见到方志豪好意气风发喎。 系咩？ 系呀。 4月1，你咪知做乜啦？ 电器电脑坏咗旧咗，求其抌咗佢唔环保，点算好？雪柜、洗衣机、电视机、空调机、电脑同埋相关产品，好似显示器、扫描器同打印机，统称四电一脑，妥善咁回收就系宝嚟噶啦！想查询回收四电一脑嘅资料，快啲打去环保署热线2676-8888。四电一脑，转废为财，抌少啲，悭多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在乎你。 宁愿去死的那一天， 如果当日我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认真地听你讲，可能事情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再给多次机会我们两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12至2，林哥有情人自分。 喺旺角见到佢， 我喺铜锣湾见到佢， 我喺深水埗见到佢， 我喺罗湖城见到佢， 我喺加拿大见到佢， 我喺澳洲都见到佢， 我喺孟买都见到佢， 我喺非洲都见到佢。 身上的光芒就好像太阳一样，无论你去到哪里都会见到他的身影。探相思，认真做，认真做得到。今个星期特务是 好啦，巫师，巫师你好啊，点啊，有 咩新嘢啊？冇啊，咁啊，啱啱过咗呢一个即系3月14日啦，咁白色情人节，咁相信咧好多人应该都收到礼物噶啦，咁但系呢啲礼物对于你嚟讲系有啲咩意思咧？跟住落嚟我就有一个嘅分析，咁啊，睇下你有冇收到呢啲礼物啦，或者 系一定巫师系咁嘅声嘅啫？ 吓， 巫师一定系咁嘅声噶？ 巫师推销员咁嘅声啊？巫师嘅形象系咁样。 系啊，麻烦我哋可以望一望呢个产品吓，我哋呢个产品，好多呢啲味啊嘛， 嗰种咧潜在嘅专业咧浮紧出嚟，都系中意推销。 即系我成幻想合埋眼都谂到巫师系着住一个全身黑色嘅礼服咁样啦。 礼服咁好啊？ 系啊， 我以为佢着恤衫啦，跟住咧个恤衫个颈嗰度咧有一个打住个 太阳，哦系系，或者打个花咁样。 系啦系啦，跟住扎住个髻啦，仲要着住丝袜。 系啊，着黑丝袜咁样嘅。 哇，咪几性感。 系啦， 哈哈。你中意点谂都好啦。头先个哈哈真系好假咯。OK， 嗱咁咧跟住落嚟咧有几样嘅礼物，咁啊睇下。你会揀啲乜嘢最想自己係最想要送俾男生嘅礼物之中呢，喺揀礼物嘅过程之中呢其实都可以透露到你哋嘅亲密嘅程度嘅。 但我要揀，我要揀礼物送俾男仔。 你去啊，从送礼就可以知道你哋嘅亲密程度。 男女都用做 到的。你当自己係女 仔， 男女都得嘅。 好， 男女都得嘅。冇分男女嘅呢、這个世界。係 ,ok。首先有手巾仔。跟住系 唔会送咯，我自己都唔用，做乜送手巾仔俾人？ 毛巾啦、啊、，OK， 毛巾好用啲啦啩？ 会用毛巾，但我真系咁耐冇试过，即系咁耐都冇乜试过，冇乜啊，冇试过送毛巾。 我有送过毛巾俾人。 跟住 系香水，领呔，即系呔啦，或者系鞋。 仲有即系咩啊？即系鞋噶嘛？ 即系鞋，即系两只鞋，系啦，波鞋又得， 送波鞋啦， 系啦。但系其实有啲人送礼物咧，唔中意送鞋噶嘛。 鞋聲啊 嘛，咁但係西方情侶又好似 冇啊，佢哋冇呢啲嘅禁忌嘅。 係啊，不過我真係有一個比較傳統啲以前嘅男朋友咧，要專登講以前 ，OK 係而家 available 啫、yeah, ， 係 咁啊，真係我送個禮物俾佢嘅時候咧，佢要俾翻1蚊我噶。即系寓意系佢俾咗钱买嘅，而唔系收到个鞋，系咪好笑啊？ 咁贵1蚊啊？ 系啊。 你咪多少少都唔好咁尴，你唔好咁尴尬，俾一蚊咩情况会俾一蚊，大家都知啦。但系你唔会俾一蚊啊嘛。哇，好奇怪呢、這个， 好特别啊嘛。咁呢样嘅习惯就见仁见智啦吓。咁有啲人觉得佢比较传统啲，好介意呢一样嘢。系啦，咁啊，如果你即系真系送嘢俾一个女仔嘅话，你会拣边一样嘢咧？ 鞋、手巾。 仲有香水， 香水我都拣香水噶啦， 你都系拣香水， 我唔会拣。喂呀，又开心啊，女朋友啊，送条胎俾你啊，条胎帮我做咩？ 唔系，但系如果男仔送女仔，乜都得噶， 无啦啦送条胎俾你啊，你真系 丝巾咯 ，OK？ 如果男仔 你收到都唔知点回应啊， 即系你想我戴系咪？ 好正咁样啊！ 想我戴屋企送翻俾你咯，哦，你真系想咁啫， 太好笑啦！你个分手啊 ，OK， 即系当系丝巾咁样咯，如果系胎嘅话就系、 是，哦，送条丝巾，咁都 make sense，送条丝巾 OK 啦， 系啊， 但我都系送香水啦，香丝巾咧，实在即系如果以女仔角度，佢又要衬衫啦，又要呢又要努力买错机率极高，你买香水都可能会买错，但系你买香水咧，嗰件事嗰个价值同埋嗰个咁感觉上咧。好似系贴近啲，同埋个女仔会觉得，咦，原来个男仔中意呢只香味啊！ 哦，嗱，我身边有个女性嘅朋友咧，佢好中意送香水俾男朋友或者男仔嘅，个、原因系咧，佢每一次都会送自己喜欢嗰只味俾佢、就系希望佢身边嘅男士全部都系变成佢中意嗰只味。 唔系，同埋因为咧呢一个嘅香水咧，我真系日日都可以用啊嘛， 都系， 但系我丝巾我真系唔系成日都用，同埋有几可、啊、有几可。用得着啊！你要颈巾啊，当你颈巾啊，冇事嘅颈巾啦、啊。冬天用咯，夏天30几度送颈巾得人咩？ 唔系咁，而家春天啊嘛，春天咪可以送颈巾。 唔知道我都系觉得香水去百搭啲，同埋香水咧可以喺因应唔同时间、唔同心情，你用咧会觉得嗰只香味系香。但系你丝巾你摆明就系嗰个样，你唔中意就永远都唔中意咯。 哦 ，OK， 嗱，如果系香水拣香水嘅你咧，即系代表咧对方咧喺你心目中都系有品味嘅，咁、同时间咧亦都系渴望想同你更加进一步啦，你好渴望同佢有更加进一步， 更进一步， 咁亦都有一种宣示主权嘅意味，希望可以独占对方，就警告其他人咧就唔好靠近啦，就好似啲宠物咁样，即系佢会喺某一啲地方嗰度咧。可能撒尿啦，咁咪希望霸地、霸地头，系啦，霸地盘咁样。咁、但系后面嗰、那个解释咧，就我自己加上去嘅、前面嗰个咧就佢讲嘅。咁但系如果我嘅话咧，我觉得我可能会送颈巾、真系。其实送嘢俾男仔对我嚟讲真系好难啦、 送男仔真系，唉，真系冇乜几多个会揽颈巾嘅咋。 是咩？原来 老老实实嗱，我自己身边咧，我都有问过啲朋友仔啊，啲有女朋友嗰啲啦吓，啊，你女朋友送咩俾你？你最觉得麻麻地啊咁样啦。佢都系例牌话送波鞋最开心，送模型最开心，送玩具最开心，一送到嗰啲银包都可以，银包你都有得替换，同埋你用得着颈巾。有几多人用得着啊？ 但系啲心思嘢嘅，有好多女仔中意自己织嘅。哎呀， 所以好多时啲情侣嗌交咪就因为咁咯。点解我织咗？我唔系，系我织咗俾你条颈巾，点解你冇用过嘅？ 系咯，点？ 我戴颈巾敏感，咁你点解织俾我嘅？嗱，好多人就会咁样样啦。唔系啊，我系咁噶，我系敏感嘅， 真系噶。 但系我唔会咁样讲咯。你做咩织俾我啫？我敏感啊嘛，你唔知啊咩耶？咁样我就唔会闹嘅。但系我就会话。佢会问一下我中唔中意，或者佢有心机织我都会戴下，但我真系唔揽颈巾嘅。 咁如果你敏感啊，真系难搞啲嘅，即系等 我系起晒粒粒噶成条颈。 哦，咁即系等于有啲女仔唔可以纹花嘅。 嗯， 咁你 送 花 系啦，冇错啦。嗱，所以就系话因应嗰个人嘅感觉。但你问我最笼统、最容易可以，即系头先嗰几样啊，手巾仔我真系觉得冇乜。几多人用噶啦？香港都有嘅，唔好话冇，但系运 动型嘅男 多咯， 好有真 运动型嘅男生啊，嗰啲咁 man 啊，攞件衫笠住个头，捽两捽就放翻低啦，用咩毛巾啊？冲凉毛巾系好用，手巾又唔会。 冲凉毛巾啊， 系啊，冲凉毛巾都 OK。嗱，女仔送俾男仔啦，但系男仔送俾女仔，我觉得都系香水最稳阵。 OK OK。我自己覺得如果男仔送俾我送香水嘅話，要知道我中意咩味咯。因為我真係試過咧，有個隔離嘅女同事啦，咁我用咗一啲嘅香水香氛咁啦，跟住佢就話：啊，我個鼻好痕啊，點解有啲咁難聞嘅味嘅咧？ 好刺鼻啊嘛！ 係啦，哇，點解你用呢隻味？原來係你啊！咁樣真係好厭惡。 不過咧，你少少嘅題外話唔關香水事，係關於呢一個嘅噴身嗰啲止汗劑事。 香體噴霧 我都聽過有朋友佢話翻公司嘅時候咧，有女同事係佢每一次翻工嗰一排咧，都好似好唔中意佢，即唔中意佢唔係話哦憎你我杯葛你嗰啲，而係好似要避開佢，每一次好避開。後屘佢即有一日就真係問我話：哇，其實係咪我做錯啲咩對唔住你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啊唔係啊唔係啊，我聞到你身上面嗰一陣 止汗劑味 咧，我好頭痛啊！ 哎呀，好惨啊！ 所以香味都真系会影响到，可能你自己好中意，但你都有机会影响到你身边嗰啲人啊。 咁宁愿冇味算啦。我谂下，如果你系真系好想拍拖嘅，你谂紧有咩方法可以 都唔系嘅。香味有时真系唔好话冇味啦，香味啊真系可以帮到某事。有啲人咧对一对人嘅印象嘅。嗱，即系我咁，我系有一种嘅香水牌子咧，我讲过噶啦，有一只牌子指定嗰个型号咧，嗰只香味系绝对吸引到我的。 Okay. 我有时行街经过闻到我都哇 哇正啊， 好精神咯、啊、个人咁样，好似好似变态咁，哇好精神啊！但系唔系，我就系因为好似你咁讲，我曾经谂我不如自己喷下啦，睇下系咪好香啦，太女仔啦，同埋我喷完之后咧，唔香嘅， 一定要喷喺人哋嗰度先得。 系啊，可能人哋捞埋自己嗰啲即系气味、气息咧，衫嗰啲油顺剂两样嘢唔同味。 系嘅，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如果你系拣其他嘅话咧，即系你收到可能系颈巾啊呢啲嘢咧，代表咧其实对方其实系想套住你，即系想绑住你嘅心，绑住你嘅人，意味住咧你哋嘅关系咧其实都暧昧噶啦，同埋有啲感情嘅基础、 嗯。 如果系送鞋嘅话啦，假设系皮鞋或者波鞋咧，意味住咧对方其实好想同你一齐行落去，咁啊开始留意你嘅起居嘅生活咯，咁啊开始迈向咗即系一个更加稳定嘅感情嘅路啦。 咁最后啦，如果你系送毛巾啦、手帕啦呢样嘢嘅话咧，就代表咧彼此嘅关系，即使咧唔能够更加深入，但系咧都知道对方应该对你都有好感嘅，咁啊希望将来可以有一日同你由朋友变成恋人啦。咁我听完之后，唔知道你觉得准唔准啦？唔知道你有冇收到一二三四五其中一二三四其中一样啦？ 有啲歌咧一听嘅时候咧就好有度假感觉。呢一首亦都系其中一首《快乐的出航》啊！ 啱啦啱啦，我系要呢个 feel 啊！ 佢哋黄福。 因为咧，跟住落嚟咧就要讲一啲气质嘅嘢。咁啊，头先讲到啦，送礼咧其实都令到对方啦，令到异性啦都几烦恼噶嘛。不过如果咧好似荷兰式嘅送礼方法咧，我觉得就简单好多 了。哦，有几正咧？ 系啦，因为咧佢哋好中意睇书嘅，咁所以咧佢哋通常都系送书嘅。咁啊，感觉上面咧好似个物质啊， 好文艺啊。 系啦，文艺啲，咁啊，所以 即系坐喺嗰啲嘅船屋嗰个出面嗰度，然之后就睇住佢嘅书， 要坐喺啲木凳嗰度啊，跟住隔篱有杯咖啡啊，都唔一定系咖啡嘅， 系啊，跟住前面就有艘嘅观光船经过， 哇，好有放假嘅感觉啊，真系谂下好开心啊，因为咧，其实喺香港咧，我发现啦吓，你真系睇嗰啲畅销排行榜咧，通常咧。最面头嗰几最头嗰几位咧，都系一啲工具书啦，或者一啲自我发展类啦，即系好似大家都要揾一啲方法，可以快啲令到自己提升到嘅书本嘅类型啦。 系 咁，但系咧去到佢哋嗰边咧，反而咧最畅销咧系一啲文学类啊、啲小说啊、散文啊，即系 feel 到佢嘅生活态度系慢啲嘅，慢阅读嘅感觉啦。 嗯， 咁但系咧，如果真系要送一本书俾人哋嘅话咧，佢都有啲规矩嘅。 咁样咧，即系送嘅方式嘅，定系送嗰本书嘅内容啊？ 送拣嗰本书咧系有啲嘅有啲嘅规则啦。 系 咁啊，如果你送一本书俾人，你会谂啲乜嘢咧？ 我会谂下对方识睇啲咩先啦，即 系睇咩？佢唔 系识 好多字， 即系可能有一啲系中意睇恐怖嘅，咁咪买本恐怖嘅咯。如果嗰个人系明明中意爱情嘅，跟住你可能送本笑话集俾佢嘅，咁可能 佢 就会觉得系啦，你真系笑话啦咁样。 系啦， 我谂咪第一首要拣书俾人，就要拣一个佢啱风格啦。第二就系、是可能系咪个包装上啊 ？packing 要靓 系啦，即系可能你会帮佢整咗个包书胶， 即刻觉得去咗外国， 会整咗个包书胶啊！ 哇，咁细心嘅你。咁 估咋？ 哦，咁其实 packing 咧，佢又冇特别讲嘅。但系咧，如果包埋书，我觉得系 sweet 嘅。即系譬如，你知道我中意睇漫画，知道我中意睇边类型，有一本新出嘅漫画，你帮我 pack 埋， 佢就会将你 送俾我。 佢就会将你明明知道自己中意百变小樱嘅，佢特登包个足球小将喺外面送俾你。佢话：哎呀，我送我最中意嘅俾你啊，足球小将。跟住你就好嬲啦，将本书退还翻俾佢啦。点知一打开嘅时候系新一期嘅百变小樱。 哇，咁就好开心啊！即刻觉得有惊喜。 系 简单。你睇女士几简单，系、 哦、 啊，咁就好开心啦。系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呢样，即系我觉得系小心思嘅嘢啦。不过确实嘅，佢就讲咧话，如果送书嘅话咧，就要睇下对方中意啲咩啦。咁你好简单啦。如果你唔知道对方中意啲咩，咁点算好呢？咁佢就话 唔送。 咁佢哋要送书啊嘛，咁就送一本越薄越好嘅书啦。 哦， 咁另外咧， 携带嗰啲啊嘛。 系啦，或者嗰啲儿童绘本 啊，有啊，外 国 其实有啲书都好得意啊，佢就为咗方便你携带咧，佢整到好细本，可以摺喺后袋噶嘛。 咁夸张？ 或者长身啦，长型你都摺喺 pat pat 咯。 有啲好迷你嘅，迷你到我估两只麻雀咁大到啦。 嗰啲系要用嗰啲放大镜睇嘅。 系啊，嗰啲又睇得有啲辛苦，有斗鸡眼。咁跟住咧，第三咧就系、是、自己起码咧要睇个简介，知道系咩一本咩嘅书先至送俾人嘅。咁啊，跟住如果你送书嘅时候啦吓，最好就可以加埋张心意卡咁就更加正。 咁又翻心意啊！ 即系点解你要揀呢本书咯？我睇就系希望你可以了解到当中嘅奥秘，或者我知道你好中意睇浪漫嘅故事呢一本咧，就系最近好出名嘅。咁你可以写埋，就觉得呢本书特别有意义咯。 点都好，记得送礼啊！最紧要一样嘢吓，记得搣咗你嘅价钱牌，同埋唔好摺喺张单入边。有啲人咧送礼咧搣咗个价钱牌，以为自己好叻啦，点知入边摺咗张底单啦， 超尴尬啊！呢、這个。 星私家酒上屋顶，照泪一晚。丑小子戴上头，跌一跤，血汗一世。呜，一不 班中老嘻哈讲过去，用过气粗口说未来，成熟太悲哀。从前任我玩酷仔一拍到，齐买命养家的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是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是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